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7集《秋山往事》。果然，黄老太太接下来的话让大家都傻了。她说， 司藤的惊变是秋山一手促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司藤其实是秋山养大的。我娘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当年大家约好了绝口不提，但是即便是坏事，留给后来人做个借鉴也好，所以娘把这事儿告诉了我。她说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她总觉得司藤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当年是个什么情形大家也都知道，军阀割据，兵荒马乱，乱世多妖，所以道门逢乱世也会分外的兴盛。套句老话，风云际会，高人辈出。可是自古以来，道门也门第森严，四大名山，即之七道洞、九道街，其他小门小派都是不入流的，想出头谈何容易。不知道秋山道长祖籍何处，总之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门派出身，有几分本事又心高气傲，想出来闯上一番名头，屡屡碰壁之后恼羞成怒，也是一念成魔。千不该万不该，动了邪念。他想着，如果有只妖怪供他差遣里应外合，自编自导妖怪作乱，又被他降服的戏码，几次三番降妖除魔，岂不是名声大振，崭露头角指日可待。受这个念头驱使，1910年前后，秋山去了西南滇地，因为老话讲藤精树怪，他们寿命长，成禀日月精华，最容易成精变怪。说起来也怪呀，司藤当时只是几百年的藤才，还远远没有资格精变。也不知道秋山使了什么法子，一门派秘法拔苗助长，促使了司藤精变。为了避免养虎为患，他在司藤身上下了镇咒，也就是说，司藤只能听他使唤，而不能向他动手。秋山这么做了，又难脱正统道派心态，他使妖怪为剑阁下九流，巧之不起，又想倚仗着妖怪成名，心里极其矛盾，所以对司藤非常的不好。我娘说，司藤十岁之前一直被关在圈猫养狗的笼子里，有时候天冷下雪，秋山会把笼子拎出屋去冻一夜，第二天又拎起来，把个冻成冰疙瘩一样的人拖出来。司藤冻僵了，缓过来之后，自己爬到灶堂的灰堆里取暖，秋山是不管的。忽然有一天，也不知为什么对这个也看不顺了， 就在灶堂里点了火，把它烧得只剩了骨架。唉，秋山道长当年对司藤实在是过分的，也亏得司藤是妖怪，换了肉身的人呐，怕是老早就折磨死了。我那时候也问过我娘，秋山道长修道之人，为什么对司藤这么狠？我娘说，秋山道长觉得妖怪都该死，对妖怪狠一些就是替天行道，怎么样都不过分。司藤十几岁的时候妖力渐长，他从小被秋山打骂惯了，唯命是从，从来不说一个不字。也许是心里扭曲，找不到发泄的出口，配合秋山作乱的时候手段就极为狠辣，以至于那时候他的名气反而比秋山出得早，很多道山上的人都听说了，议论纷纷。果然乱世居然出了这么厉害的妖怪。又有一些时候秋山收服别的妖怪，司藤躲在暗处伺机配合。你想想看呢，那妖怪一般都不大提防同类的，他悍然出手，又是得了秋山指点，还不是所向披靡吗？妖一除，功劳又都落到了秋山的身上，秋山道长终于是得偿所愿，出人头地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当时道门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。秋山自己都得意忘形，说养了只妖怪当狗，还真是驯服听话。秋山败也就败在了这一点，他把司藤当家狗，全然没有想到这是一头闻见血腥野性未除的狼。司藤极其聪明，开始的时候不懂，一次两次也渐渐知道自己杀的是同类，不过他不动声色，忍字为上，精心守待最佳的时机。这个时机提前到来，导火索在一个情字。这一节秋山没有跟我娘细说，只说司藤偶然间遇到一个来倾城避暑的富家公子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互相喜欢，经常私下会面。女人若是爱上了男人，这眉眼言语间呢，是藏不住的。秋山很快起了疑心，机智发觉端倪，简直是勃然大怒。前头我也提过了，秋山氏视妖怪为剑阁的下九流，妖怪与人俗生情愫简直天理不容。秋山找到那富家公子的父母谈起此事，那对老夫妇几乎被吓死，最后总之是双方通了气，寻了良机，在那富家公子面前设计逼司藤现了形。据说那富家公子吓得当场昏死了过去。一家人拜谢秋山之后，连夜就离开了青城。司藤也被秋山打得险些没了性命。秋山说，当时是起了杀心的， 因为声名既成，留着司藤只怕日后成患。但是司藤当时跪地求饶，泪水连连，磕头磕的地上都是血，发誓绝不再犯。秋山一时心软，也就饶过了他。那时候青城山有意对秋山抛出了橄榄枝，希望招揽秋山入青城，封其为天师。因为秋山当时赫赫有名，支持者固然不少，但反对者也重，觉得一个出身杂流的道士不配拿天师名号。当时道中分作两派，言辞激烈，严重时掀桌子拔剑动手的都是有的，所以这一邀约就迟迟的没有付诸实施。 而司藤这件事情之后不久，反对的声音忽然就没了。秋山道长终于得偿所愿，择了黄道吉日正式入身青城。那一天怕是秋山道长这一生中最风光也是最耻辱的日子，一日之内由人生巅峰跌入万劫不复。青城山广发英雄帖，邀请道派名流前来观礼，前头的起坛斋教焚香灰照倒还正常。临到秋山道长拜授道袍之时，忽然有人喝了一声慢，而说话的正是当时龙虎山的掌教。他递了一封信给青城掌教，说是看了信就明白，这个秋山道长不仅没资格领受天师封号，还是个极心可诛的卑鄙小人。青城掌教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不顾观礼者议论纷纷，仓促之下宣布中断仪式，只带了秋山并四道门、七道洞、九道街的掌门进屋议事。那封信中指明，秋山道长狼子野心，自编自导养妖为祸，实乃道门之奇耻大辱。秋山道长已知不妙，还强自镇定，辩白说是空口无凭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岂料对方冷笑连连，额请让麻姑洞主沈翠桥领了个人进来，此人正是司藤。 秋山在司藤身上是下过阵符的，所以一直不曾太过于提防他。没有想到司藤在青城山大礼之前找到了那些反对秋山受封的掌教，言明只要几位掌教能帮他去除身上的阵符，他就说出一个关于秋山的秘密，足以让此人今生今世都为道门唾弃。与妖怪交易，几位掌教当时也是犹豫不决，权衡之下决定先答应他的要求，等他揭露秋山之后再立刻将其收服，就可以除奸除妖两不误了。谁知司藤是早有准备的，揭露秋山的时候趁着群情激愤放出了藤沙，那些藤沙细若游丝，肉眼难辨，先是悄悄地附于衣裳头发，而后突然由鼻口耳亲体，众人猝不及防，司藤趁机逃跑。当时沈翠桥就追了出去，不料被司藤打成了重伤。幸运的是邱道长知道藤沙的解法，避免了一场道门浩劫。但是接纳他入道门也是再无可能了，被道派封杀 等同于今生出头无望。秋山道长知道大势已去，他在众掌教之前立下重誓，此药由他而出，也必然由他亲手断绝，只希望众位掌教留他一些颜面，不要将丑事公之于众。众位掌教承他救命之恩，都答应绝不提此事，对外只说人各有志，秋山道长闲云野鹤，不愿受道门束缚。又传出话来，秋山道长铁肩担道义，失志镇杀当时风头最盛的妖怪司藤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